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 架报读者，你们好。MyRadio 和 D 架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癫狗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和 D 架报。 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癫狗日报》嘅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嘅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嘅电邮地址缴费，多谢大家。 好，翻嚟， 所以你即系讲翻，即系又话讲翻黃色生活圈呢單嘢先啦，即係你話黃色經濟圈，即係一路有人講又喂，屌人血饅頭，我都成日講人血饅頭一肯定係食㗎啦，屌你老母爭在點樣樣食成點樣嘅啫，喂，唔通你真係下下想屌你老母間間鋪頭都屌你老母閪，好撚似屌變撚咗紅花會咁撚樣咩？即係你冇撚可能嘅真係。好啦，老實，即係有陣時講翻啲公道説話，人哋喂打開門口做生意，係咪先？喂企，喂即係已經做到好撚出，只不過喂，好撚得意一樣嘢啊！你哋喺度成班鬥王啊，慢慢變撚咗，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慢慢變咗好唔健康咁鬥王，所以我都喺度揾緊呢一個黃絲生活圈裏面嗰啲鋪頭嗰陣時候，我都接觸過好多鋪頭啊，佢哋專登喂我哋黃還黃，我哋唔想俾人知道。咪先？開頭我講呢啲 case 出嚟咧，有啲人有微言噶，哇！做乜嘢唔撚表態啊？即係覺得啲撚樣唔撚表態啊咁啊！喂，最撚大問題依家又話，喂，表態又死，唔撚表態又死，死唔死嘅意思啊？包括話，喂，俾埋你哋黃絲帶度屌都批鬥埋啊嘛，所以黃鴨碎咁樣出嚟噶嘛，依家咁啱啱又睇，即係啱啱睇到啦。總之，喂，阿龍門老闆，即係出嚟又講話喂，俾國安搞啊嗰啲咁我。咁我唔知真定假， 係啊，依個就 係咪先？即係佢又話俾人恐嚇會俾個安狗。喂，咁有陣時，喂，真係打開門口做生意係驚。喂，屌你老母閪！即係你屌鳩個茶餐廳老闆吞太，你屌個茶餐廳老闆，你屌都屌撚咗黃之峰先啦，屌都屌撚咗羅冠中先啦，啱唔啱啊？你邊有理由屌你屌個茶餐廳老闆啊？佢乜撚嘢？喂，佢乜撚嘢責任咧？其實？我講過好撚，講過好撚多次，點解我咁撚即係咁撚抗拒去即係諗諗下唔撚去做呢啲咁嘅項目啫？就係我就係唔想涉及到喺呢一啲嗰個啲麻撚煩嘢度啊嘛，係咪先？即係你屌嘅喂，依家變撚咗喂，我依家咁，我係依家拆連龍牆噶啦，咁點啊？冇問係咪先？冇問題噶，咁屌喂唔撚係老撚鳳，一定要有鳳連龍牆喺度噶嘛？你即係咪變撚咗？即係你見撚到喂佢拆連龍拆咪拆咯？仲可能左掟咧，覺得係咪先？ 啊，我自己點樣睇咧？我覺得就算你話啊資豐嗰啲啊，或者即係我反而理解點解要即係嗱第一樣嘢，佢哋個個而家都未知條法例係點樣嘅，呢一樣嘢係最大問題。 嗯。 第二樣嘢講真嘅，人哋想保命啫，我覺得有少少咁樣嘅意思。咁唔係人人都一定要出嚟死噶嘛，係咪先？咁而家呢刻佢唔係話唔做嘢，只不過轉個形式嘅啫。 都係嗰句啦，你好撚慷慨咁喺 Facebook 嗰度搞撚錯啊！你屌佢之前就屌佢喂即我攞阿龍門嚟做個例啦。屌之前賺緊夠錢，依家屌佢見有個案發即刻褪咁樣，屌你老母啊大佬啊！你有耐食嘢噶，唔加產有嘢俾你食噶，唔得要你攞捐錢嘅。 即係我自己本身唔係 好食就你哋自己評論啦，係咪先？ 我唔係資豐 fans 啦，絕對唔係啦。我其實都屌過好多次，但不過我覺得佢而家講緊嘅嘢，我覺得我唔會特別去怪佢，反而即係純粹係咁樣睇。人哋只不過係 喂黃之峰嗰啲，我都唔會屌佢人血饅頭啦。好撚老實講啦，喂上年嘅六月九號即六月頭啊，有撚人影都冇撚人影佢啦，屌喺金鐘立法會出面，屌影下陳家驅先啦，得閒影下黃婆婆都冇撚人影佢啊，嗰陣時係咪先？喂，依家就屌你真係喂風頭人物，直頭係喂屌勾結外國勢力嘅族屌重心人物啦，係咪先？屌你老尾！ 所以 即係佢依家喂，即係亦去到呢一刻，亦都唔可以話即係喂。 咁啊，阿黃之峰依家佢係咪食緊熱血饅頭咧？喂，咁樣喂出咗名喎，跟住喂，可能嚟緊九龍東選舉又會大勝嘅喎。本來喺上年嗰個修例運動之前，喂，黃之峰真係謝撚到真係冇人理鳩佢嘅。我直頭係拍完條片，咦，原來黃之峰喺隔離啊！頭先我先知，跟住我仲同啲同事喺度笑，依家真係冇撚人理鳩佢。好啦，今次修例修例運動咁，喂。叫做依家啲人開始睇翻阿黃之峰嗰台戲啦，我嗰日仲同啲 friend 喺度食飯，仲喺度講咧，哇！依家得阿黃之峰企得住，依家變到咁樣嘅，咁好啦。喂，去到呢一刻，呢啲我都唔會屌佢係人血饅頭啦，啱唔啱先？而且喂，佢嗰啲外國線，雖然佢啲屌佢之前有講撚錯嘢啫，但外國線不嬲，我都係得翻外國線同埋嗰個經濟圈個做法，但係個經濟圈個做法，你哋係有問題啊嘛，係個揾同個揾咗火噶嘛，其實呢啲嘢係係咪先？ 你係咪有電話嚟？ 有個曾小姐好似未打個電話嚟，喂，咁我哋唔噏咁耐，聽電話好過啦，就林啊，曾小姐， 喂 ，Hello，Hello， 曾小姐你好。 是兩位主持好，是咁就係啦，咁係啦，講緊黃色經濟圈個問題嘛，咁係啦，講到龍門個係啦，龍門嗰單咧，咁其實係點解咧？大家咧就係即係咁樣鬧龍門咧，就唔鬧光榮咧，咁啊，其實策文宣兩間都有做緊嘅，根本見到，因為咧龍門呃人嘅事，其實咧一早曝曬光嘅啦，唔知道兩位主持有冇聽過咧？ 聽過啊， 都係啦， 有睇過下嘅， 即係嗰啲都係啦，就話係啦，你呃人嗰方面會係點樣呃人法先？佢就係話即係扮王啊嘛，本來係男咁點樣嗰啲嘢啊嘛，係咪啊？ 係啦，咁就講緊一早其實嗱，你咁你譬如嗱，第一有人講佢。啊，冇系啦，无啦啦个根本一路都人哋其他房店人哋做罢工又好乜嘢都好，根本佢一路都冇做嘅，系中途咧，即系叫个黄色经济圈个话题夹嘅，讲到好兴合合嘅时候咧，咁佢忽然之间咧，系啦，未有段片佢喺度即系好豪气咁啊，我唔收你钱啊，咁系啦，嗰个红磡分店系啦，就依。呢段咁嘅所謂叫做邊個成名嗰個段片啊曝光咗嘛？咁跟住 老細咧，阿老細咧就喺鋪頭裏面咧就掉條片嚟嘅，就咧就叫個客走，因為嗰個客就男嘅，咁然之後就仲要包好外賣請佢哋走，佢哋都唔走，咁有條咁嘅片。咁你覺得呢條片有咩問題啊，曾小姐？ 嗱咁就我唔係話呢段片有問題，即係話呢係啦，即係叫呢。呢係啦，即係講緊話呢段片咧，就喺廣式經濟圈呢個話題講到好慶合嘅時候咧，咁就出現咗啦。咁至於嗱，咁呢個係啦，呢個我唔係話呢個有問題。咁啲係啦，呃人嘅事曝光咧，亦都唔係講緊呢，其實亦都唔係講緊呢件事，主要係講緊後來咧，佢試過咧喺個集會嗰度咧，佢試過話啊。又話自己事前財月糞土啊，跟住啊，又話自己唔係佢從來其實佢從來冇認過自己係黃店噶噃，佢所以咧今日其實哇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咯，佢話退出黃色經濟圈，乜個張俊傑你有加入過咩嚇、啊？我 佢被加入咯，有機會係咁樣講。 你係咯，佢嗰陣時係啦，佢話佢話你咧。咩嗰啲咩黃色經濟圈咧，好似就一味咧顧住賺多啲咁樣，我係要個良心經濟圈咁樣講啊嘛，咁後屘好啦，佢咁樣講完之後咧，佢未搞個咩嗰啲咩資源中心嘅，跟住後來嗱其實咧，啊發覺到你喺個 YouTube 嗰度咧，你其實都揾到嗰段訪問嘅，人哋嗰啲苦主咧高登咧訪問曬佢哋噶，佢哋咧。其實係啦，佢哋唔單止同即係唔止同東張行爆過料噶，同高登都有爆過料噶，都係一樣係譬如好似 你意思就係話喂，即係總之龍門咧，佢係 一人呢件事係真 嘅意思係咪話？ 係 咁、所以咧就唔係就唔存在你哋剛才講啲什麼鬥王嗰啲問題咯，所以完全唔係呢回事。依家係講緊佢呃人，唔係話大家咩鬥唔鬥王呢啲人，唔好咁幼稚啦，再。OK。 好嘅。 哦，清楚清楚，知道，多謝你意見啦。OK。 係，冇咁講，係。 多謝曬曾小姐。 哦，好， 唔該曬啊。 好啊，跟住，唉，即係所以呢啲嘢真係好撚難。去噏嘅大佬，你淨係真喂啲，即係嗰啲真港獨、偽港獨啊！屌你嗰啲，屌你究竟真本土派、偽本土派啲拗撚咗好撚耐，喂好撚老實，你即係係咪真係要屌你喂變撚到全撚部都？即係我都搬龍門噶，我之前係就係話喂屌喂條線係真係咧，黃色經濟圈係有得打嗰個戰線啊！講緊即係個經濟戰啫嘛，只不過喂。你哋即係會分撚咗，都分撚咗個太撚個太過明確啊！屌你真係有陣時啲嘢，喂屌好撚簡單，你抵制，即係或者調撚翻轉，你抵制藍店咪算撚數咯？你去到，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個情況去即係你應該係去抵制藍店，而唔係話去支持，而唔係話去一窩蜂去走去支持嗰啲黃店咁樣，而唔係去咁做，而係應該係抵制。而唔係話喂哦，我、哦、喂嗰一檔好好撚犀利喎，嗰啲好旺嘅喎，咁啊幫襯嗰檔多啲，係咪先？即係慢慢變咗去咁樣係就係嗰個做法係錯鳩咗啊！直頭明唔明啊？ 嗯， 即係嗰個經濟圈啊，直頭即係自己搞到依家都屌嘈交多過乜，跟住依家咁啊好撚老實，真係屌喂殺撚到埋嚟。屌你喂！今晚我哋都講嘢都要小心啲啦，唔啱啊！大家知佢咩料噶嘛，大佬即係殺到埋嚟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我頭先都講一句就話，喂！屌你要屌龍門老闆嘅，你要屌緊啲黃之鋒、眾志嗰啲先啦，係咪先？屌嗰啲真係出嚟從政參政噶嘛？嗰啲啱啱先啊，係咪先？但係嗰啲都喂，嗰啲都唔撚應該屌住先啦，睇下睇穩定啲先啦，啱唔啱啊？ 嗯。 先 咁樣講啦，依家嚟到咁樣嘅，都未知係乜嘢內容嘅國安法， 未知係幾個鐘頭後就知啦，冇計啦，所以就即係講啲口炮啱啊，不如 即係所以講嘢其實即係點解會就住咧？好老實嘅，因為我哋講嘅嘢可能會害到 my radio 嘅。即係最主要呢個月，哇！咁我哋而家賣 radio 個台，雖然話就話係個純屬個人意見，咁但係你知道有啲咩事？ 我哋冇阿鬱敏同阿台長嗰個功力啊， 係啦， 你可以就撚到啊嘛，大佬，同埋你哋呢啲都屌都講得到明啦，係咪先？ 係啦，咁所以變咗。 其實咧一路都講，咁啊講翻啲天滅中共嘅嘢先啦。嗱，就點解我哋繼續講天滅中共而家？天滅中共，中國南方啊，暴雨啊，仲係依家去到26個省都係俾個咁啊，呢個洪水26個省，全中國有幾多個省啊？好似唔夠40個喎，30幾有咋？ 中國幾多省唔知喎？ 佢38個唔夠記得咗啊！屌你老味！咁啊，依家一半以上啊，屌洪水浸撚緊嘅，屌一片澤國嘅依家就係、是。咁、咧，但係咧，喂我咧一路都分析過咧，屌你哋咪話嗰條大坝咧， 嗯。 嗰條大坝彎鳩咗嘅，其實我覺得係冇彎到嘅，其實係、哦，即係彎係冇我哋喺個衛星圖片睇嗰度，因為我就咁以我啲工程學上面嚟睇咧，佢第二啲近照咧，即係譬如直升機影啊，喺山上面影落去嗰啲咧係冇撚。 咁樣咧就好老實嘅，因為始終咧好多即係其實點樣講咧，好多新聞咧，尤其是我哋睇到得兩種嘅啫。一種就是好像文匯大公、環球時報這些就歌頌祖國的、一種就是絕對反對這個就是反共的新聞、其中包括反共的媒體就你現在看看，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媒體都是民進黨收買了、即是民進買了就直接是錄影的， 說話就得了那些柯仔煎、 不是收買，是真的買了，這個是馬英九搞成的，所以台灣的傳媒有超過八成以上的而且確錄影過，你可以問一下、那些專家都會這樣，這個是事實來的，也是他們的策略非常之成功。說真的，你會發覺現在我們看得到很多的新聞，即是關於、叫做 對中共不利的新聞，其實很多 時候都是不要計算黎智英的新聞，其實都是出自譬如來自台灣的媒體，包括你說、即變了你說那個、你說個水壩是怎樣的，說真的我又沒有看到，我不知道，但不過你 台即你是一個綠媒的一個新聞，你都不會說哎呀好穩固啊好成這樣的啦， 都不會這樣。現在浸想到呢，現在呢喂去想到30號呢會發覺就還有暴雨警告， 是喎好撚大鑊啊，他們都好撚大鑊， 剛剛新鮮滾熱辣，昨晚都有了，就未來10日都會有雨嘛，現在上海都會上海都有警報，即是說呢就算那個大坝不能想呢都搞不能掂，為什麼呢？因為你上游那個坝即是現在的情況這樣的，你上游儲水，那為什麼呢？喂，為什麼會防洪呢？就是知道喂啲洪水嚟啦，屌你咁啊攞個坝攔緊住啲水，咁下游咪安全咯。但係屌你估唔撚到佢落咁撚多日，估唔撚到個坝頂唔撚， 即係要泄洪， 會滿噶嘛？始終有一日，咁你真係屌你依家咪係屌千年一遇定幾多萬年一遇嘅雨災，依家上游滿撚咗喂點啊？喂你唔撚你唔撚排洪？一路儲水啊！屌上游浸鳩死，到你排洪依家移出 下面係啦係啦，下面嗰啲又攋嘢啦。成個 呢個移出一片雜角，因為 operator 行開咗，我俾唔到相啊， 係啊， 所以冇相，我得依啲睇撚翻。喂，你真係屌，又係講嗰句啦。喂，你冇撚，喂你屌你老尾，你真係你共產黨真係你唯有同佢鬥快喎。依家屌我等共產黨都唔會屌企撚得耐噶啦。屌你老尾，話撲街講呢啲，喂怕唔怕觸犯國安法啊？講 小心啲，今日 今日小心， 今日小心啲。 咁啊， 今日 係咪先？咁啊，依家就唉。話嚟緊都係會有，即係睇下你會，因為唔係淨係浸完就算噶啦嘛，仲有好多都係打後打落 咗。哦，其實話俾你知，每一次浸完咧，打後嘅嘢咧先麻煩。嗱，唔好講話嗰啲咩病毒啊、瘟疫啊嗰堆咁樣嘅嘢，你淨係嗰啲損，即係譬如咁啲水沖嗰啲破壞咗嘅嘢，嗰啲損失嗰啲，你都要。用好大量嘅金錢。 依家講緊瘟疫啦，喂，嚟緊會有瘟疫咧，都唔撚使有瘟疫啦。本來都屌佢爆緊緊肺炎啦，依家幾撚多嘢加。 好似話有個豬係咪豬瘟啊？ 非洲豬瘟都未撚，非洲豬瘟都未撚停，非洲豬瘟都冇撚人提咧。我唔好話唔好話啲新聞冇乜點提，我都快撚次提啦。屌你幾撚多大鑊嘢，屌你錄撚住嚟啊！屌你老喂！即係你話要講焦土咁，依家就係嗱，依家一路都講緊啦，喂，嗱啲焦土不肯定出現啊，但係屌佢過緊嗰陣時，工好耗農係咪先？ 真焦土嚟啊！但係呢個並唉， 即係你講翻，即係講翻究竟喂走唔走個問題啦，係咪先？即係依家係點啊？ 我諗如果即係。我想其實有很多咧諗住唔走嘅，其實真係好愛呢個地方，好愛呢個香港呢個地方嘅，即係因為始終香港是自己出世嘅地方，自己嘅家，自己度有感情嘅呢個地方，唔係話即係唔係人人清風兩袖話走就走。雖然即係點樣講？點解好多即係九七年前都離開咗翻嚟？是不是因為喜歡呢個政府呢個政權咧？就絕對唔係，即係純粹係一種叫情義結留喺香港呢度啫。我相信其實而家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咁而好多出嚟抗爭嘅人其實都係希望香港作為自己嘅地方，希望變化少啲啦，對自己即係希望自己嘅地方可以比較熟悉啲咁樣啫，因為如果你話淨係個環境唔掂，但係嗰個政治生態改變咗咧，咁其實生活上都硬係好似嗱，佢好簡單嘅啫，好似今日咁樣上面表決咗話會立呢個講法，你睇今日其實係個氣氛好差嘅，唔止淨係喺呢個 room 裏面啦，頭先我哋出面又係啦，甚至落到街都係，成個網都係好似有一種。不知點樣，反而最其實而家最可怕就有少少，就係你做咗一個好似而家做咗一個身體報告咁樣，人哋話俾你知你有病，但你又唔知道你病成點喎。最慘就係你而家我哋唔知道我哋啦，我哋包括多朋友又好啊，手足又咁，都唔知道立啊，即有一樣嘢好得意嘅係立咗，但係你又唔知道係乜嘢條文。其實呢一樣嘢係我覺得最 最忐忑咯。 咁依家咧咁啊，講香港電台啦，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咧，今日晏晝啊已經咁講埋喺度啦，嚇！屌你乜讀咗出嚟嚇大家啦，仲有少少時間。咁啊，香港電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咧，今天咧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咁啊，名列咧分裂、顛覆、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勢力等四項罪行嘅罰則。咁咧案情節咧嚴重性嘅幾級嘅，包括咧可判咧三年、五年同埋咧十年，最嚴重咧可以判終身監禁。咁咧報道提到咧嚇，下面啊跳落去講啦嚇，我就咁啊報道提到咧法例咧沒有提及追訴期，但係咧消息人士指出咧，公布實施後咧，若過往兩年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嘅人繼續涉嫌犯事咧，過往涉及嘅證據咧，可能咧作為法庭上繼續講，唔係講緊啦，屌你咁啊黃，咁啊黃黃之聰肥佬咧繼續棟喺度，繼咁啊肥佬你咁啊黃之峰繼續從政算唔撚算咧？係咪先？ 算㗎，其實。 屌你老味，喂！講撚翻一六年，喂，屌喂，一六年你屌你選舉主任都可以話阿梁天琦佢再簽份確認書都可以話佢唔係真心真意啦，屌你老母閪黐鳩線嘅，啲邊度信得過啊？所以真係啱啦，正路嚟講，志峰解散走啊，屌正路嘅，屌係咪先？我唔會屌人屌散水嘅，係咪先？只不過頭先我屌咗你哋話，喂要屌就屌啫，係你哋屌龍門啦，我冇屌龍門嘅，依家屌係咪先？我冇屌過龍門㗎，係咪先？只不過話喂，你哋屌即係如果你哋覺得龍門今日嘅表現同江榮嘅表現係屌係粒水散水黨咁，屌緊埋啲政客先咯，意思係話係咪先？ 不過頭先我諗啲人屌龍門唔係因為佢散水咯，最主要係因為可能龍門個朵， 即 係佢做嗰 啲 嘢係啦， 處理啊，係 啦嗰啲 唔夠知啦，我都好撚怕去。去評論呢啲，因為你始終咧，你嗰啲嘢咧係有生意上面嘅拉攏咧，你係好鳩麻鳩煩噶。你生意再加政事，真係屌你老母，即係 一涉及咗錢， 係啊，好撚容易變咗啲民水，屌涉及咗錢啊，大佬。即係我之前都有揾過個女仔上嚟，佢都整蛋糕嗰啲㗎，係咪先？咁佢都話冇計喎，咁屌佢整個香港街口蛋糕都俾人話佢食油條饅頭咁樣。咁呢啲嘢係冇一個特定嘅標準嘅，只不過你屌你哋咪咁，當然唔好做太撚核突啦。早排咪有個火鍋店出到好撚大幅，即係嗰啲嘢就有啲拗撬嘅，就係即係話即係用啲手足受傷嗰啲嚟到做畫啊、做畫冊啊，擺喺個火鍋店嗰度。咁啊，呢啲香港特色嚟嘅，香港人個抗爭就係屌唔知點解特撚別多藝術品嘅，我都話藝術品太多啊，係咪先？咁就所以聽日啊，喂咁啊，到最尾啦，喂，聽日你哋會唔出？ 哦，睇下到時緣分啦，係咪先？ 我哋出去報道嘅啫，多唔多？ 你哋報道嚟噶嘛？ 我哋出去報道啫，我睇下 check 翻個多唔多人出嚟先。最尾睇下人哋屌緊龍門，唔留光明，因為佢呃。 今日成個 chat room 都係講緊龍門啲。 係啊，所以冇得唔撚講呢單嘢係咪先？ 唔係，不過龍門係比較敏感，因為始終龍門，如果你有睇某一個群組咧，講到即係佢個底都花到好緊要嘅。咁只不過因為我哋呢度唔方便講，即係盡量將嗰、那個叫做。攞出嚟咁樣咯，係咯，即係唔講到裏面啲嘢。 啊，仲有電話，有電話入啊？咁突然嘅，聽埋咯，聽埋咯，聽埋。諗住完嘅都黐線啦，咁鳩樣嘅，同你去廁所一鳩樣，臨去節目前都屙，一定要去廁所嘅呢個撚樣。 冇計啊，啲搶唔舒服啊， 次次都係 over 温嘅，陳生 over 温嘅，喂， 冇問題， 兩三分鐘內搞掂啊 ，KO 啊，點咪俾人屌？喂，即刻入嚟！唉，真係早啲啊嘛！你哋成撚日咁撚臨講拜拜，你先至話有電話到，你早翻十分鐘就好啊！ 喂 ，Hello， 陳生你好， 係啊，你好，你好，哎呀，我你幾位主持人好啊？ 哎呀，我頭先睇到龍門呢個老細嚟退，即係特喺呢個時候嚟咁樣咧宣布退啲個呢個黃色軒啊，個心好痛啊！ 個心好痛啊，反而 點解痛 咧？係啊， 咁佢又唔係 點解痛咧？ 咁佢又唔係我依家變翻藍咁啊？可能屌即係正正常常做翻生意咁。 嗱，你雖然咧今日咧個功法咁樣搞啊，咁啊你又冇敢傾清啦，你嘅傾清一做就冇搞啦。是咪啊？嚟到而家呢个时候，呢最关键嘅时候，你嚟推，咁啊俾嗰啲即系临时咪更加乜嘢？哎哟，我睇落去头先阿哥心好痛好痛，哎，真系呢、這个我一句话，我即系麻烦你哋转交俾呢个龙门老细咧，做翻个男人，咁样一句搞掂。 都感到啊，真系好老实，人哋打开。人哋真係本身就係一間茶餐廳，係咪先？即係、 啊、 即係佢咁，佢之前喂出嚟派水啊，嗰啲咩良心飯啊咁嗰啲，咁嗰陣時係有一大班人支持佢噶嘛，啱先？ 嗯， 即係你唔可以下下一定要去哇屌喂龍門，你一定要變到好撚似紅花會咁樣，屌喂要反政府，喂我哋屌喂要。要中華流，喂屌中華英雄咁樣屌你 喂， 民族主義 唔係，但係 咁樣 噶， 冇， 但 係 呢個關鍵 係啊，夾得鳩人㗎係咪先？ 但係呢個關鍵時刻咧，就冇係呢個時刻退嘅，你過咗聽日，你去退到咁遲啦。 因為佢哋驚過咗聽日之後咧，因為已經立咗咧，就太遲啦。 唉、 哎， 真係。 唉，而家咧就即係好多我頭先喺公園下邊，好多度鬧佢啊，好多街坊度鬧佢啊。 公園都多人鬧啊，鬧下。 哎呀，好多街坊鬧啊，咁 街坊鬧先話咁犀利，你住邊度？咁多街坊都黃嘅咩？通常黃先鬧啫，定係黃藍都鬧啊？依家。 即係有啲男嘅咧就笑，嗰啲黃嘅就鬧咯，咁啫。 咁啊， 即係我係沙田住啫嘛。 咁啊，依啲油， 唉，真係好辛苦，睇落去好辛苦。 決定啦，冇計噶啦。 咁啊，係啊，冇錯。 真係好撚衰啊！啲政治啲嘢真係好撚橫鳩煩，即係你話喂你話門依單嘢關唔關政治事啊？梗係關啦，即係已經係政治事件，所以一諗到政治啊，橫鳩煩，仲有錢諗。錢銀有錢賺啊！真係屌你，真係打交啊！真係好啦，老實講啊，喂，哎、喂，你早啲啊！喂、okay. ，屌烏花温你先打嚟唔掂 ，OK？ 哎呀，好嘅，好嘅， 完噶啦，烏花温咗，多謝你意見啊 ，OK，OK，OK，OK， 拜拜， 好 ，OK， 咁啊。咁啊，記得大家記得交月費，記得喂，我真係唔係幫龍門講，我唔係幫佢啊，大佬，我冇幫啊，大佬，即係只不過喂。公道少少，人哋做生意係咪先？冇撚得講啊，係咪先？咁就完啦，好嘛？ 好咯，冇問題。 下個禮拜照睇啊，即係聽日睇下咩環境，再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喺咩度都未撚知，可能屌即係可能下個禮拜我哋唔知咩，今日唔知聽日試嘅，其實屌你唔好睇我真係仲係笑笑口好啦，輕鬆咁樣樣，其實依家係， 你而家睇緊今晚12點有咩公佈？ 係咯，你估？你估係阿黃之鋒驚啊？你估成阿肥佬禮驚啊？你估我哋唔撚驚啊？屌你老母閪係咪先？不過點都撐撚住啊！所以記得咧交月費啊！你哋拜拜啦啊！